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近日，一部全面反映百年前妇女解放运动的电影《一代女魂唐群英》在湖南衡阳首映。编剧邓泽辉介绍，这是一部女性题材人物传记电影。100多年前，世界妇女运动方兴未艾，以唐群英为代表的一群妇女率先挣脱封建礼教的压迫和束缚，她们投身辛亥革命，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立下奇功，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两部绣春刀电影作品中，导演陆阳创造了一个极具风格的武侠世界。最近他的新作《刺杀小说家》在历经了21个月的剧本孵化和多番修改之后正式开机。昨天《刺杀小说家》公布了演员阵容，雷佳音、杨幂、董子健、于和伟、郭京飞将携手演绎这个奇幻故事。由故宫博物院与北京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文化季播节目《上新了故宫》昨天在京举办发布会。据预告片透露的信息来看，节目首期将以乾隆的秘密花园为主题，全新的观感让人眼前一亮。明晚这部综艺将在北京卫视正式播出。湖南卫视综艺《声临其境》今年年初一经播出便受到了不少关注，很多演员在这个舞台上展现了声音的塑造力和魅力。清华大学文心论坛近日举办了《声临其境》专场，节目总导演徐晴、国家一级演员丁文山、演员范明、配音演员边疆等共同为到场师生讲述了节目诞生的台前与幕后。据了解，《声临其境》第二季将于明年年初回归。迪士尼以713亿美元收购21世纪福克斯娱乐资产的要约，在周二获得了欧盟委员会的批准，但条件是迪士尼必须出售部分在其欧洲电视频道的权益。对于漫威系列作品的粉丝们来说，漫威众角色在将来可能会因此次收购达成大团圆。福克斯持有版权的 X 战警、神奇四侠中的角色加入复仇者联盟的梦境，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将会成为现实。2019北京图书订货会将于明年1月10号到12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经过32年的砥砺奋进与艰辛锤炼，北京图书订货会将更加专业化、制度化、市场化、国际化。本届订货会将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要事项，集中展示中国出版界取得的重要成果。由学者型商人到如今弃商从教的大学教师齐一民先生的《可怜天下 CEO 一个非典型公司的管理手记》一书日前于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在书中，齐一民以其独特的 CEO 经历真实解读中国 CEO 们密不宣人的内心想法和经营天机。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那么提醒大家的是呢，白天啊，明天后天两天吧，这个白天是天气比较好的，能见度也比较好，红叶观赏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观赏红叶。那目前呢，各红叶景点已经处于一个观赏末期了啊。那明天天气不错，您可以相约好友前往观赏。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啊。 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8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钟的时候，我们俩又来了。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四点有戏啊，刚才说这个快乐出击，今天咱们要用一个非常文艺的方式出击一下啊。这个什么文艺呢？您最近文艺电影可能要火啊，有一部电影特别文艺，叫《你好，之华》。你别接下去，别接我看见你要接，我就忍不住要笑。 我等着呢， 没有那柿子啊， 没有 那柿子， 没有柿， 有柿就不文艺了。 那有像吗？ 哎呦我的天哪， 没柿也没像，那怎么对？ 你看《你好，之华》这个名字，你这名字有一点什么意味呢？就是打招呼的意味， 嗯， 是吧？ 嗯， 我们见过一个名字叫做《你好，旧时光》， 嗯， 啊，记得吧？ 对， 一部网剧的名字。 是的，还有《再见多伦多》。 嗨，就是这种打招呼的这种名字起得特别好。 对， 就是你看你好后面还有一个逗号。各位看啊，最近一段时间您看那个电影的相关的预告啊，或者是您看到那些文章的时候，一般来说就是真的跟假的有区别啊。假的没逗号。 哦， 假的没逗号。 对对对对， 真就是正确的名字精准一点应该是你好后边一逗号， 嗯， 然后有之华两个字。 对，要如果没有逗号啊，这个就容易啊，就是念走去了，你知道吧？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叫你好张帆，对吧？你假如说咱们就是这做一什么节目叫你好张帆，但是 你这憋了什么坏呢？这朋友 就容易说，哎呦，你这个人好张帆呢、啊，你 有意思吗？特别有意思吗？ 哎，所以啊，这个剧斗非常的重要啊！告诉你在哪儿分割一下， 这要搁古代就完了， 嗯， 是吧？没那剧斗，自己断， 哎， 是吧？ 所以人家是带逗号 的。你好，之华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呢？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其实也念叨过几句哈， 嗯， 这个各位呢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我记得还有不同意见的很多朋友是吧， 嗯， 觉得这个文艺片呢 好像这个年龄大的演员他们觉得怎么怎么样了。其实这部片子确实还是有很多亮点的。你比如说首先呢，我们知道周迅的这个参演，包括秦昊文艺片的这个用的很多的男演员嘛，这里头好像还有好几位演员都是大家熟悉的啊，像什么我们知道张子枫那个非常年轻的女演员， 实力派， 对，还有 颜值也很高， 对，还有谭卓，包括还有蓄胡子的胡歌，这回那个剧照特别的有意思， 胡须哥， 胡须哥，真的一个沧桑的那个劲儿，因为胡歌其实年龄本身不是很小了， 对， 然后他一直呢都是那个特别怎么说呢，光鲜亮丽的那一面，是吧？然后这次呢有了胡须之后，你会发现好多故事在脸上，这个感觉非常好， 就是越来越陈坤化， 对对对对，真是陈坤就是从那个 是吧， 慢慢慢慢转化过来， 对， 大家对他印象有转变， 转型啊！ 你看这里面有这些文艺的男女演员们，还有文艺的导演，这回呢我们知道这部电影的监制吧，应该说他是应该是陈可辛，是拍的第一位的。陈可辛跟我们说的这些文艺电影其实还很有缘分哈，自己也做过很多这样的项目了。那还有一个名字呢，是紧跟在陈可辛后面，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他是谁呢？就是在大概应该有20年了，那部电影，有一部在日本的电影，大家一想到那个电影就是《冰天雪地》，想到那个雪地当中的情侣，他的名字叫情书。他导演就是 岩井俊二， 对，这个名字对于文艺片，对于这个熟悉日本电影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就是一种好像是个符号。 对，这个日本电影啊，这昨天你们还说日本戏哈，我知道啊。 昨天说柯南嘛， 对， 你没来嘛，你可惜了了 这个日本电影啊，它有很多种，对吧？你让看的，不让看的，是吧？这个紧张、激烈、刺激的这种的， 你这昨天是公差吗？ 这个呀，这个你像人家这个岩导啊，岩导他拍的这种专门有一个命题，是吧？有一个类型。咱们前天还说电影类型嘛，咱这话题都能串上啊。这个电影叫什么？叫纯爱电影。 纯爱电影 是不是？ 这在有一段时间，这个名字相当的 对， 听着很舒服， 就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治愈那个意思。 对， 就不是说导致像你这样啊，不是说这个导致抑郁，就是说你看完这电影真的特别舒服，生活里有什么样的事儿，你全能忘了。 就是当年的情书，有些人真的是当做叫电影的教科书来读的。好多人都觉得那情书简直没有能超越他的，叫纯爱电影了已经。 可惜我没看过。 没关系啊，这回岩井俊二导演的华语电影， 就 是《你好，之华》， 这是一个特别 异曲同工啊， 这样的一个看点啊。 这个看点非常好。今天我们为什么说文艺的方式呢？各位听我们刚才这个絮叨了半天，这两部电影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一种连接，是通过书信的方式。 对， 这个我一说到这个呢，大家可能都能想到，多多少少我们在电影当中，特别是描写过去那个时代，可能大家都以写信的方式来互诉衷肠，来连接思念，那这种方式今天看起来好像很古老了，因为现在写信的人很少了嘛，基本上大家都是，你看这微信它就是其实把信已经微缩化了，那个年代当中的电影无数次的在里面用过关于写信的桥段， 是， 而我们说的情书，它当年正是一个以信件的方式，以情书的方式来铺陈开的爱情故事。那么这一回呢， 还是这样， 这回我们看到的这部电影叫《你好，之华》，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他其实也是一关于信的方式。他说啊，之华，也就是周迅演的这个女主角，她的姐姐之南离世的那个早晨，匆匆地留下了一封信和一张同学会的邀请函，然后这个之华呢又代替姐姐参加了姐姐那个同学会，意外地遇见了少年时期的倾慕的对象，秦昊演的那个男主角，然后这个记忆苏醒之后，感情再次铺陈开来，这么一段故事。你看信啊，在当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 对，你刚才说这个就说挺好啊，但是我就是再强调一点，意外遇见年少时倾慕的对象，是吧？这秦昊演这人物，是他的倾慕对象还是他姐姐的倾慕对象？是他的倾慕对象。 你好，之华， 之华啊， 之华是女主角。 就是， 而且这个当中，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多故事啊，不能剧透。 就是说，这里边我就觉得他就是有看点啊，是吧？这姐姐留下的这个信和这个邀请函，是不是？他去了之后遇到自己的倾慕对象了，这本身就带着悬疑的。 这里头你可以讲，是你没有看电影之前肯定一切都是悬疑，是悬而未决的。 是， 但是昨天如果说有幸比我们早一点看到了首映的朋友们，我觉得这会儿可能心里就暗自窃喜，你们都不知道答案吧，他们已经提前知道了。从明天开始，这部电影将跟中国的观众们在大影院见面了，大荧幕上见面了，所以这部电影呢，其实我觉得当中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刚才说岩导嘛， 他再次利用了我们刚才说到这样一个元素，就是老电影里面经常会出现的。现在我们实在是，今天如果拍当代的电影的话，这种元素可能出现你都会觉得多多少少有点怪，就是一封一封的信。 是，尤其我们看到这个商业电影多了，这个节奏比较快，是吧？ 对，没见哪个超级英雄给哪个超级英雄写信的，是吧？ 对，一般就是发消息、打电话了，是吧？ 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非常简单，要跟大家说一说你记忆当中电影里的那一封封信，我看看朋友们能不能回忆起来更多的关于信的桥段和以信为主要线索的那些电影。我们今天在推送里面其实列了一单子，但大家可能我刚才看了一眼，我们推送是不是有点迟到？ 哎， 不要紧，您等待一下，我们一会儿呢在聊天过程当中会说出这些电影的名字。 你确定推送放信箱里了吗？邮局没来取吧？ 哎，是收件人不详啊， 有可能啊。等一等推送吧。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各位，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跟电影当中的那一封封信有关。今天我们推送的名字，起得更文绉绉的一点啊，叫《从你好之华想他的那些青鸟书》啊。我们都知道《鸿雁传书》啊，《青鸟闲书》啊，是吧？指的都是一封封家书，一封封寄托思念的信。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信呢，其实还是从这个《你好之华》开始说起吧。啊，因为它确确实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大家，如果对这样的类型的电影感兴趣的话，还是等待了很长时间了。 对，其实说到这个写信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说一说你上一封信什么时候写的，是吧？咱们抛开电影这个圈子，咱们也可以聊。 问别人 啊， 自己呢？ 自己，我这经常写信啊，是吧？我这临走了，家里留一字条。这算 你经常离家出走，是吧？ 就是说现在这个写信这个事儿，就是拿笔啊在纸上写信呢、啊。可能我觉得啊，有些朋友出去玩去，或者是出差去，写个明信片也就顶多也是这样。 明信片现在都很少见了， 是吧？就已经很少了。 我在大概几年前的时候，经常会收到我们的旅游的达人嘉宾们，有时候因为熟悉了嘛，他就会在旅行过程当中寄一个明信片，寄一张明信片回来。有的比较特殊的地方，比如说从南极啊、北极，他赶上邮戳寄回来的。有的从可能某一个登山的过程当中，他在某一个山地的邮局，那个小的那个邮电所啊、现在都没有这样的名字了，寄回来的明信片，现在但是这两年就少了，确实少了。 对， 所以 所有的精力全用来发朋友圈了。 刚才你说的这个就确实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两个问题并行哈、你什么时候写下了最后，就是到目前为止，最近的一封信？ 哎，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的一个小分支。来， 好， 我们要了解一下《你好，之华》是一什么样的电影，来听一听岩井俊二导演的这部新作的预告片，听听他的声音。 你有喜欢的男生吗？我觉得我有点喜欢他，是在12月的时候。 能借您的地址给我用一下吗？ 你帮我把这封信寄来。 这里面写的什么？我根本就不敢打开。给我写信的那个人，他一定会出现的。 对我来说，初中时的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 这个音乐连接起来都没有违和感。其实这是两部分的音乐，这是两个作品的音乐。刚才我们听个预告片的时候，它那音乐是《你好，之华》。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背景的声音，这是当年《情书》里的背景音乐。这音乐有好多朋友都是能背下来的。 哎， 我看那个在有一些那个平台，音乐平台上，你知道他们对这部电影怎么评论的？不直接评价，他们说电脑里或者是他的 pad 里有一些不能删除的，有的说的是不能删除的文件夹，就是说有一些电影一定是放在这个文件夹里，这一辈子来来回回看，就《情书》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这个还是影响力挺大的。 对， 那 信件有这么大的魔力，在这部电影，在这两部电影里啊，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连接的作用。那我们就来说说电影里的这些信。其实有，我觉得是两个部分，有的呢是确实在电影里只是出现这个信作为元素， 嗯， 就甚至这部电影一开始到最后它跟信没有太大关系， 是是是， 但是有的时候就在最后那一刻由信好像有一个小小的命运的转折， 嗯， 你比如说我提到一部电影，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刚才我问朋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说到了嘛，什么 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也好啊，有人还说的鸡毛信， 哎， 有人说到北京遇上西雅图的不二情书， 嗯， 我想的第一部就是那个逃出牢笼之后让自己朋友命运再次发生转折的《肖申克的救赎》。 哦， 你想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跟信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对对，你不会一下子会想到信，对，啊， 但是我一开始为什么就想到这个了，我就想到里面很多台词，就是关于一个人到最后陷入绝境，他怎么陷入绝境了，他其实已经奔向自由了， 嗯， 你看那个摩根弗里曼从监狱出来的时候， 嗯， 他其实已经很淡然了嘛， 对， 你还记得最后一次考验他说你是不是改造好了，考虑他的假释， 嗯， 你记得吧， 嗯， 几次三番的都拒绝了他， 嗯， 到最后一次他已经很淡定了，他觉得你们盖不盖都无所谓了，盖跟那戳嘛，是吧， 对， 我反正是已经基本就是麻木了， 嗯， 意思是这样，然后他被放出去了，放出去之后你记得在他之前有一个老头出去了， 嗯， 那老头后来在宾馆在自己住的那个公寓里， 嗯， 上吊自杀了嘛， 对， 他是受不了，他因为早就被叫体制化嘛，他们那个话叫， 嗯嗯， 然后后来出去他受不了这个自由自在的身份那样生活， 嗯， 而摩根弗里曼好像遇到了同样的一个瓶颈， 嗯， 是吧， 嗯， 出去之后没有办法， 嗯，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转折就发生在安迪，就是男主人公给他留下的那样一个线索里，那个线索当中就是有一封信和一点点的路费让他去寻找，这一段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如果熟悉肖申克的救赎的话一定不会忘掉的，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电影最后的这个片段，你记得他沿着那个石块垒成的那个小墙， 嗯， 走那个树下， 哎，对， 亲爱的瑞德，见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出狱了，既然走了这么远的路干脆再走远一点吧，还记得那个小岛的名字吗？ 祖赫坦尼亚， 我需要你这样的好人帮我开展我的计划，我盼望着你的到来，棋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记住瑞德，心怀希望是一件好事，也许是最好的事，心怀希望就永远有希望，希望这封信能让我再次见到你，一个健壮的你，你的朋友 Andy。 要么贸易生存，要么赶着去死，啊，这话真精辟，这是我生平第二次犯下的又一桩违法的事，破坏驾驶条例，但我根本不担心他们会来追我，为我这么一个糟老头子不值得，我非常兴奋，兴奋得坐立不安，也定不下神来，我想只有一个自由的人才会有这种兴奋的感觉，一个自由的人正踏上一条不可预知但充满希望的不归路，我希望能顺利通过边境线，希望能再见到我的朋友，紧握他的双手，希望太平洋的海水和我梦见过的一样蔚蓝，我希望着。 我记得此处应该有海鸥叫，他已经到了那个海岸线 了，对对对对， 你看他远处看到那个安迪在那个船上自己在修船， 嗯， 然后安迪突然之间就意识到有人在看他，回过头来一看老朋友来了， 哎，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细节，大家捕捉到没有？就是那个摩根弗里曼走向安迪的时候，他那个帽子， 嗯， 被海风吹落了， 啊， 他没有任何的反应， 没有反应， 对 对对对，是这样的， 眼光始终两个人是交集在一块儿， 嗯， 然后拥抱在一起， 嗯， 这电影经典就经典的最后这一下， 哎， 太厉害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信件的这个桥段啊， 对，那你说这个信在里面其实它就是最后出现了。 对， 他并没有 什 么其他的。 其实你要这么说啊，有很多电影其实都是这么处理的， 嗯， 啊，很多都是跟信有关啊。我觉得这个是跟时代是相依托的。 嗯， 你看更早一点的，咱们说这个上学的时候学过《与妻书》嘛，对吧？ 对， 《与妻书》后来也拍成了话剧，拍成电影。相当之感人哈， 对， 其实与妻书有两封，一封是我们学的林觉民有一封与妻书， 嗯， 还有一封是在课本上也有，是这个革命烈士那谁夏明翰。啊， 哦， 哎， 嗯，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嘛， 嗯， 他也写过一封与妻书，但是他浪漫在哪儿呢？你说那样一个年代，这样一个革命精神，

陈可辛以及严景军二本人来监制，周迅、秦昊等等演员，中国演员主演的华语电影叫《你好，之华》。刚才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提到了它当中运用的一个元素是关于信件，跟当年严景军二的情书如出一辙。我们说到这些信件的时候呢，是不是也勾起了你的回忆？一方面可能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说到的，可能很久没有提笔啊，闻到墨香来写一封家书，写一封信。那另外呢，是不是你也长时间没有收到信？还有一个元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电影里面那么多的信，最打动你的是哪一封？ 哎，今天咱们互动话题虽然比较多，但是都是围绕着信来的哈。 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这个信的啊，这个记忆真是非常非常丰富。 哎，对对对啊，咱们先来看看哈。这个七棒说，让我第一时间想起来的是美丽心灵的克劳，是吧？ 罗素克劳， 他的妻子在那个破信箱里拿出一沓厚厚的信，这个克劳自认为是破译情报的密码， 因为他自己是已经精神有分裂。 对，他妻子最后把那些信封呢拿到他的面前，说他那个表情太到位了。 对，因为他一直想象当中那些是一些情报， 对， 结果呢，其实那就是一些剪下来旧报纸，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东西。突然之间，他一下好像是醒过来一样。 哎， 这是当中一个信的另类的运用哈。那还有刚才傅以子贵提到的更早啊，他说有一部电视剧《血疑》。 这 我小时候都是传说的了啊。 但是对于两个人的名字你非常熟悉，山口百惠。 对对对对， 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于清景念已经是故去了，那个山口百惠和她丈夫的这样的佳话，这是肯定是流传了几十年的啊。他说《血疑》里面有一个他印象当中的，就是女主角始终用给他父亲的信来支撑自己。我对这部剧其实还我自认为蛮熟悉的，但是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一下有点 想不起来了， 这个情节好像有点忘记了啊。 泰哲利说这个解忧杂货铺， 解忧杂货铺， 这个就是用信来沟通不同时空的人啊。 没错， 我想到《芳华》里边也是哈，给那个女孩是家里边来信。 没错没错没错， 那个年代你就得写信嘛。 是 啊， 是，我觉得它是唯一能够连接能够沟通的东西。说到这里呢，傅以子贵这一段话呢，我觉得是一个小小的我觉得是一个发散啊。他说到了刚才我们关于微信和信的区别。但是他的理解是这样的，微信是微缩化即时性的信件，而过去的信件呢是有铺陈转折的，有延迟的信息。所以他提到一部电影，他说他看到最让他伤心痛哭流涕的是《天堂回信》。天堂回信这部电影知道的朋友很多吗？这是1992年的一部电影。李丁和肖雄，当年还有一童星呢，叫石晨， 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名字特别熟悉， 是吧？天堂回信。这部电影是咱们国产片当中这个关于信件的还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 这个我想到其实我写信比较集中的时候啊，恰恰是特别忙的时候，就是高中，是吧？高中我是到外地上学， 是给家里写信吗？ 这个同学，主要给同学写，因为家里 你就说直接一点 啊， 是不太一般关系的同学， 不是很一般。那时候啊，哎，你说 你写什么劲儿？ 不是，嗨，我跟你说是这样啊， 是因为你要排遣吗？ 有这方面的这个心理需求。给家里的不写，因为家里是每一周都能看见， 都能 看见， 或者你回去。 就是这件事情，他怎么就是让我一下子想起来呢？就是这个在单先生这个葬礼上，有一个我老家来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他是这个葬礼结束之后，他来跟我聊天，我看着他呀，就是特别的， 就是你那当时写信那个朋友。 笔友，哎，你现在你生活当中你还有这个词儿吗？是不是？ 你现在都是漂流瓶， 哎， 也算 瓶友啊，瓶 友， 瓶啊，是啊， 漂友， 瓶友啊，瓶友， 就是方式不同了， 哎， 但是笔友到今天为止，我想可能在更多人的这个概念当中还是会有。我们一会儿会提到笔友，关于笔友呢，其实有一部电影 啊， 上半时段已经有人说出他的名字了，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说到那部啊。但是你刚才在提说这个信件的这种方式在电影里的这种出现的情节的话，我还想到了一部，就是你刚才说这个算笔友吗？这算是给作家写的这封信啊？表达他这一生的爱慕的这封信。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 哦，对对对对对，哎呦，这个太有名了啊！这电影， 这是名字就特别的突出了。 对对， 信件，在当中重要作用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应该说这一部 IP 吧，他所演化的电影应该有不同的版本 哦。 在很早以前就有这个外国的电影，那我们知道更熟悉的中国观众更熟悉的应该是姜文和徐静蕾的那部，对吧？那部你记得一开始他就是那个在邮局里使劲在盖戳，然后在那个一声声的邮戳后面垫的那个音乐，你记得他的名字吗？那个音乐后来非常有名，到处都有。琵琶语， 琵琶语，对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他拆信、读信的过程。 嗯， 我们回顾一下电影一开始的这个片段。 你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呀、我的儿子昨天死了，为了这条幼小的生命，我和死神搏斗了三天三夜，在他身边足足坐了40个小时。此刻他那双聪明的黑眼睛刚刚合上了，他的双手也合拢来搁在他的白衬衣上面。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一个人，而你一无所知，你从来也没有认识我，而我要和你谈谈，第一次把一切都告诉你。我要让你知道，我整个的一生一直是属于你的，而你对我的一生一无所知。要是我还活着，我会把这封信撕掉，继续保持沉默，就像我过去一直的沉默一样。可是如果你拿到这封信，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已死的女人在这里向你诉说她的身世。看到我这些话，你不要害怕。一个死者别无祈求，他既不要求别人的爱，也不要求同情和慰藉，只对你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请你相信我所告诉你的一切，请你相信我所说的一切，这是我对你唯一的请求。一个人在自己独自死去的时刻，是不会说谎的。 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这个电影应该还是挺有影响力的，因为茨威格的小说的关系啊，很多人当初都很关注。 嗯， 那对这部电影呢也有不同的评价啊。 对, 对, 对， 信始终是这部电影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线索。 嗯，这个是一个核心的一个 对 表达方式， 是 啊，这特别重要。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在你刚才说到的，你说在排遣的时候，在需要交流的时候，在你需要去连接感情的时候，尤其还有在你绝望的时候，信。在某一个年代当中它起到的作用，真的今天我们说可能你用再先进的通讯工具它是无法替代那个东西。 这个当年等信呢、就好比今天等快递，是吧？ 哎呀， 你这买的 这太通俗了。 是，哎，就是你等着盼着他来呀、还有就是说、 就现在你唯一能见到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原来的邮递员、现在就是快递小哥们、你唯一能见到的机会就是等快递了。 对啊，不是他那什么是一样的呢、就是你像我们办公室阿姨发快递的时候，就跟当年啊、什么班长下去取信，然后 发信分封信， 你的、有你的、你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啊！说我去，哎呦来了，哦，这个开心、是吧？哎，包括这个对于， 所以你说这等待的过程很重要，是吧？ 是的，是、啊，一定要等待。 刚才那他说那个，刚才谁说的？在平台上说那个。铺陈转折 啊，对、所以嘛，张帆就是最愿意等待人，给他发微信一般都不怎么回，让你多等一会儿啊。 我是想用那个年代写信的方式，刚才还有人在说到这个信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一些变化啊，包括当年的一些影响力。哎，我还突然想到说，那个时候的信分好多种，你寄过挂号信吗？ 哦，寄过、对对对， 后来才有的邮政的快递嘛，EMS 是很晚的事情了。 对， 但是我刚上学的时候给家里写信，那时候就是说为了要保险一点， 保险别丢了， 挂号信 啊， 还拿一个小条 对， 挂号 有、 然后要么是平信，对吧？ 平信，对， 再到后来说要寄证件，那得快了，对，就是效率要提高了，没办法了，就是 EMS 了，在现在可能大家用的更多的， 对， 就不用这样的东西， 比较 电子传输的东西就更多了。 是啊，所以这个信件确实一提写信这事儿啊，确实是 回忆很多啊， 带到过去的年代。 过去有一个年代， 李连杰当年有部电影里面，他也是经历了那个年代， 嗯， 就是他呢是做一个公安的身份，但是他是要卧底，嗯、要打入， 对， 打入这个敌人内部， 嗯， 要去哪里呢？要去当时破获一个香港的那个犯罪集团， 嗯， 去了香港，把孩子留在了北京， 嗯， 还有身患绝症的太太在家里， 对， 这个时候需要写信吧， 嗯， 但是又不能写， 嗯。 你记不记得当时这个谢苗演的那个小孩， 嗯， 他是跟他爸爸在电话通话的，就是说，他说爸爸，你有没有做违法的事儿、 嗯、 犯罪的事儿、 嗯？嗯， 他爸说不能说， 嗯， 然后说我能不能给你写信？不能， 不能，不能，对对对， 然后给他了一个传呼号码， 嗯， 说你记住传呼号，然后把电话挂掉以后，他吐了口水，把墙上他写那个传呼号再擦掉， 嗯。嗯， 但是他这个信到底写没写呢？他一直在写， 对， 他每次写都会写什么，这是我写给您的第几封信了， 嗯， 我也不知道要寄到哪里， 嗯， 啊，这个特别感人。然后其中有一个情节是他收到回信了， 嗯， 他没有寄信怎么会收到回信呢？ 嗯， 你还记得那个片段吗？ 哎， 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妈妈已经快不行 了，对，离开了，对， 快不行了， 嗯嗯， 怎么办呢？他为了安慰家人，就有了这么一封似乎是爸爸写来的一个字儿都没有的信。 妈，爸爸来信了。 是吗？ 我念给你听啊。 哎， 李夏、小顾，你们好，我不辞而别，一定让你们担心了。对不起，我现在人在香港，跟朋友做生意，现在还没有安定下来，详情容后再说。我这次匆匆而走，街坊邻居一定有些闲言闲语，不过你们不要相信那些谣言，等我回来自然会明白。这里记上250元。不不不，是245元。小顾，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妈妈。父，龚伟。妈，爸爸给你的245块 啊， 信我收起来了。 哎， 哪里有爸爸给的245块啊？ 嗯， 都念错了，250块。这其实就是他自己去筹来的钱。 哎， 而且为了安慰这个身患绝症的妈妈啊，这拿着一张白纸啊，我们是通过谁的眼光看到这张白纸的？ 嗯， 是通过梅艳芳演的那位， 嗯， 那个角色， 嗯， 他余光看了一下，他发现，哎，这其实是孩子在安慰， 特别特别的感人。 这部电影叫什么？还记得吧？ 给爸爸的信吧。 对，他其实有好多名字哈。 对，什么这个父子，什么威龙啊， 对对对， 这武状元，但是真的都没有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好， 对，非常 好，给爸爸的信。 嗯 嗯，这个说到这样的信件的电影。还有一部刚才在上面说好多朋友都提到了，一直让大家很失望哈，叫《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你记得那个里面，嗯、其实他就是那个才是你所说的笔友嘛？ 对， 那个 两个人， 而且是阴差阳错的笔友。 对对对对对，就是后来这个就是信中的交往，反正也有矛盾哈，但是信中 经常吵架，经常吵架， 啊、就是 你听他怎么吵的。 装啊！你第一封信“约炮不成，恼羞成怒”那句话，我可是记着的。虽然说我看不懂这本书。但是那书店老板 Frank 是肯定不会说这句话的。信是千里之外的一双眼睛，他能看见你的心。不管是危险的念头还是下流的欲望。 小姑娘，你也不要冲灵媒。若叫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我本质上对一切亲密关系就是不信任，又怎么样？人生而孤独，这就是世界。我不跟你拼了，我要上课了。 你不要以为会几句古诗就总能教训我。孤独恐惧，我肯定不比你知道的少。深夜 里，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这是他的第二部，跟第一部没什么关系、 嗯、 这个里面用了一个很好的信件的方式，为什么它是起源于那一部，其实还有一部叫做查令十字街84号。 对，而且在这个电影当中还出现了， 对对对、 这 后来他们的会面也在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 是吧、 嗯、 其实关于信件的电影，今天我们的片单当中给大家列的有很多，没有太多时间在节目里一一和大家来讨论了。你比方说我们说几个名字啊、 嗯、 这个韩国的收件人不详，这是非常著名的电影啊、 嗯、 然后电子情书，包括触不到的恋人，是不是信？对不对？ 对， 这是通过一个信箱嘛、嗯。然后玛丽和马克思， 嗯， 海角七号，大鼻子情圣，赎罪，包括纯真年代，都跟信件有关。各位可以在闲暇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翻一翻这些老电影、 嗯、 当中，还是可以找回信件的温度。 嗯。 最后我们来听几句吧。这是李健在不二情书里面的这首歌。 好， 哎，也结束我们今天四点有戏。这个信件呢，今天可能见到的少了。 回头再看看吧，看看自己最近写的那封信究竟寄给了谁。 哎，如果现在要让您写封信，您想给谁写呢？ 谢谢各位收听，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是我最初来到的地方，在哪里我才能够遇见。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